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選び抜かれたサラブレッドが集い、栄冠をかけて競い合う G1 レース。参戦牝馬最初の G1 は桜花賞。名牝と呼ばれる未来を目指し、参戦牝馬が競馬の世界に春を呼ぶ。桜花賞スターホースギャラリー。メジャーエンブレム一番人気に応えて、阪神ジュベナイルフィリーズを快勝。年明け初戦のクリーンカップでは5馬身差の圧勝と、その速さはますますレベルアップを見せている。2つ目の G1 タイトル獲得への期待は高まるばかり。トライアルのチューリップ賞からは新興勢力たちが名乗りを上げる。シンハライト、チューリップ賞を勝ってデビューから無傷の3連勝。レースを迎えるごとに磨きがかかる驚異の末脚が、仁川に舞う桜吹雪を颯爽と切り裂くか。ジュエラー、新山記念チューリップ賞と続けて2着。重賞タイトルこそないものの、その実力は証明済み。父のビクトワールピソに守護馬として最初の G1 をプレゼントするか。ラベンダーバレー、チューリップ賞3着。先行力と粘り強さを発揮して女王の座を掴み取りたい。リリースレビューの上位は個性を生かした競馬を見せた。ソルベイグ、内枠から好位置につけ、直線抜け出すセンス抜群の競馬で優勝。積敗続きからこの勝利をきっかけに晴れ舞台の主役に躍り出る。アットザシーサイド、フィリーズレビューは猛然と追い込んで2着。距離があと 200m 伸びた外回りコースの桜花賞で一気の逆転劇を演出する。キャンディーバローズ、フィリーズレビューは逃げて3着。ファンタジーステークスは差し切り勝ち。自在の足で桜の女王を目指す。電光アンジュ、アルテミスステークスで差し切り勝ち。ここまで2歳女王メジャーエンブレムを任したのは彼女だけ。桜花賞の舞台でその再現へ機会を伺う。レッドアバンテ、未勝利戦、そしてエルフィンステークスと鋭い差し足で優勝。チューリップ賞でも上位の馬と変わらぬ末足を見せた。重賞に挑んだ経験を糧にしてライバルたちと渡り合う。桜の女王は強く、そして美しく。 嗱、好啦，啱啱翻，啱啱嗰場過場片咧，就係咧，嗱，知道日本咧由聽日，即係聽日開始咧，就開始就跑翻嗰啲經典三歲系列啦。咁啊，香港跑完打比啦，咁而家咧日本咧就開始咧，就聽日就跑呢一場櫻花賞啦。咁就即係日本嘅1000堅尼。 1000件嚟啦。咁就呢一場賽事咧，大家睇到咧早段咧，阿李慕華嗰匹叫做 Major Emblem 即係我哋 Sunday Racing 嗰件衫嘅嗰只馬咧，就暫時就係 1.4倍嘅頂頭大熱嚟嘅。咁冇辦法啦，因為呢只馬本身舊年咧就係日本嘅兩歲馬後啦，咁之後復出。就啱啱喺嗰場咁嘅皇后杯神操撳住都贏成條街翻嚟，咁就當然行情看漲啦。咁就另外咧，就其實咧呢場賽事頭先睇到你睇到嗰扎嗰堆馬裏面咧，有幾隻都值得都值得同大家講下啦。咁其中一匹咧就係即係 阿朱紅先生嗰只， 朱紅先生嗰只，就係咧嗰個青山洋一先生啊，即係嗰只叫做。嗰只叫做 Jula， 即係嗰個珠寶商啊，即係呢個13號馬呢個珠寶商就係、是、比薩聖區個女嚟嘅。咁呢只馬咧，之前嗰兩場咧就喺嗰個 Cherry Cup 啊，咁都跑第二，咁都亦都走得好近。咁今次咧，佢就呢只馬就配上阿杜滿來啦，咁亦都係社台牧場嘅出品啦。咁呢只馬就暫時嚟講咧就係次熱門嚟嘅喺嗰邊啊。咁另外啦，就吉田照哉先生啦，即係佢名下。嗰匹叫做 At the Seaside 啦，即係呢只龜波王嘅女啦，咁亦都係啦，大家睇到佢之前嗰場 lead up 咧，其實都跑得都幾有走勢嘅，咁但係咧，即係始終佢未同呢只 Major Emblem 碰過頭，咁但係咧就即係應該即係暫時喺嗰邊嚟講咧，就係呢三隻馬咧就叫做行情最睇得最高漲啦。 咁另外我仲有一隻好想講嘅， 就係朱紅嗰只啊， 唔係就係 Mega Emblem 唯一嗰只 Major Emblem 唯一輸嗰場馬。嗰隻名將深信嘅仔啊，咁就佢唯一就係喺嗰場阿提密斯咁，因為適逢嗰日我喺日本就係買呢只嘅嗰隻 major 嗰隻咩嘅 major album 係啦，就係啱啱我就係買嗰場就係輸嗰場。 咁呢只嗰隻就叫做 Dan Cole Angel 啊，我唔知道中文譯咩，遲啲譯咗話俾大家聽啦。咁呢幾隻馬咧就即係都係排面啦。咁暫時即係咧嗱，頭先講翻啦檔位啦，咁只嗰隻 major album 咧佢就排五檔嘅。咁你啱啱提嗰只 Dan Cole Angel 咧就排七档，咁啊吉田先生嗰只 At the Seaside 咧就系排十档，咁另外嗰只 Jula 咧青山洋一先生嗰只咧就排13档，咁啊所以另外咧就阿近藤利一啦，之前就喺板金大阪杯嗰只红谷大志就赢咗啦，咁佢今次亦都派一只黄金旅程嘅女啊，叫做 At My Elite 啦，咁就排17档啊，咁就系呢个藤冈右介骑嘅，咁啊。听日至于嗰场赛事会系咪顺利跑出咧？咁我哋咧就下个礼拜咧， 因为 咧就攞翻条片大家俾大家睇啦。 今个礼拜跑完樱花上之后咧，其实日本嗰啲 G1 都 开始噶啦。嗱，跟住之后嗰个礼拜就系2000件嚟高月上啦。 跟住就跟住再隔多个礼拜就系成个五月都系跑 G1 噶啦。 冇错，系啦， 系啦。咁跟住我哋睇完呢个之后，就上个礼拜我哋讲啊，跑完呢个大阪杯啦。咁因为就有两只都话会嚟啦，一只往日青天，一只新纪录。不如我哋。看下條片先， 好啊！ 眼杯嗰條片， 系啊，應承過今日俾翻大家睇啦，我哋去片啦。 唔係， 我哋去片先，係啦，呢場。 呢場因為咧，其實咧贏嗰只咧就係嗰只， 就係第九檔嗰只紅谷大志 啊！佢其實咧都係近藤先生嗰件衫，不過咧佢係 佢太太嘅 呢只嘛，係啦， 冇錯。 咁啊，而家放頭嗰只就係嗰只演歌王啊！往日青天咧就留喺內欄，都留喺第六位嗰度，出邊嗰只就係嗰只 Touching Speech 啦，嗰只係 啦， 嗰只嗱放頭嗰只就係演歌王 嗰只北部園區啊，係啦，咁啊冇風騎嘅。 咁另外呢場有份跑嘅，咁另外亦都有實呆嗰只 明未到啦， 亦都有日本杯嘅季軍 冠軍啦，雙藍魔平 呢場冠軍 係啦， 日本杯冠軍呢場係季軍， 冇錯 啦，應該咁講係啦。 咁你而家一路睇出嚟咧，出咗啊只北部園區就走得早順啦，咁即係紅谷大志一路啄住喺後邊，咁紅谷大志就係阿環山典雲嘅坐騎啦，咁跟住三號嗰只咧就係新紀錄啦，咁呢只新紀錄咧呢次咧就係俾翻岩田康成嘅，咁新紀錄對出咧就係只明未。到再外面咧就只雙藍魔平，二號嗰只咧就係佢神咗後邊只龍啊，青天道滿來嘅坐騎。咁跟住之後嗰啲馬咧一路都係跟住咧，都其實都呢段呢場嗰啲步速都唔係話太快嘅啫。你睇到頭嗰1000米咧都係1:01嘅，就都算係叫做慢步速噶啦。咁但係咧嗱，你睇到只北部園區咧，其實越放越講真啦，佢舊年係贏3000米噶嘛，咁你跑2000啊，梗係 呢只馬都算好嘢喎，佢1800春季錦標，即係嗰場高月上預賽佢贏過。 三千米佢又贏，都幾全才嘅一隻馬嘅。 跟住喺有馬紀念，佢都可以跑翻個位置。 所以佢好全才啊！呢只馬。 嗱，咁而家差唔多轉到入直路啦。其實就北部園區都一度都係領先住。咁啊，紅谷大捷一路都啄住後邊啦。嗱，雙南摩平就已經開始喐手啦。咁但係咧，你睇翻只朗日青天就俾只新紀錄啊，同埋困住咧，就一路都冇位上啊。 而家好啲噶。 而家睇到好似有啲位上，但係都已經落後得比較遠啲啦。咁你見到只紅谷大捷就一路打上嚟，就逼住只逼到只北部園區啦。咁只雙南摩平亦都跟住涌上嚟啦，咁就最后咧就最后咧就呢只红谷大捷就压终点前就压过只北部园区就第一啦，第二就红谷大呢个北部园区，第三咧就是日本杯嘅冠军啦，双南摩平，而朗日青天咧就跑过第四。 不如等我讲两句先啦，嗱，红谷大捷今年就好 fit 啦，只马大熟大勇啊，相信呢一只马都会主宰住今年日本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个古典赛嗰、那 個、中距离啦， 中距离嗰个战线啦。北部园区咁，我估下一场应该都系 跑天王春噶啦， 跑天王春啦， 冇错。 咁样就呢只。其实都几全才啦。嗱，朗日青天啦，虽然呢一场系热身啦，其实略为有啲失望嘅，因为其实你最后都唔系冇位出啦，见到出嚟嗰下一爆落去嗰下咧。好自爭啲，希望跑完呢場之後會再好啲。 嗱，始終嚟講啦，因為呢只朗日青天咧，佢就即係叫做跑完有馬紀念之後嘅第一鋪出啦。咁呢只馬你睇翻，如果大家有喺網上睇翻佢行圈嘅情況咧，呢只馬其實咧，你睇翻佢嗰個就首先咧睇翻佢個磅位啦，就比佢跑有馬紀念嘅時候咧就重咗四公斤啦。咁第二樣嘢，你喺臨場行圈咧，只馬係仲有少少肥嘅。咁你見到最後阿杜滿來啦。即係喺嗰度困住冇乜位出，其實佢一出咧，其實咧佢稍微比，其實佢都已經係收曬㗎啦。咁佢只即係都唔想話過分用喺呢一場裏面咧，就逼得只馬逼得太緊要。佢即係始終個目標都係跑女王杯，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就失唔失望咧，我就覺得就 個餘勢就爭啲， 因為佢已經係收曬㗎，佢已經係收曬，所以佢唔會有餘勢嘅。所以咧，所以變咗咧，佢而家嗰佢而家咁樣跑咧，就叫做即係叫做塌咗鋪啦。咁啊， 希望就好啲啦， 希望好啲。 因为始终个身都仲系好肥， 系啊，都仲系肥咗，咁同埋就话挞咗呢一铺，个只马个状态应该会提升咗，跟住应该下个礼拜开始咧，啲嗰啲女王杯嘅马咧就应该陆续嚟香港咧，就到时睇香港嘅时候咧，就我就真系留意一下呢只马嗰个情况咧，咁就应该咧就。会慢慢跑完呢场系会好啲嘅。咁至于咧，嗱只双南摩平咧，嗱你睇翻佢咧，嗱跟住嗱嚟紧，我唔知佢会唔会跑呢、這个。 已经确实咗啦，跑呢个维多利亚一里赛。 系啦，跑维多利亚一里赛，维多利亚跑即系跑缩翻去跑千六啦。咁始终呢只马咧，嗱你跑完呢一场，你见到佢咧，又系同样咧，又系嗰个加速力咧，都唔系话太足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呢只马咧，要值得注意嘅地方就系话呢只马喺距离上一次跑日本杯嘅时候咧，系重咗14公斤。即系差唔多重咗卅磅嘅，咁所以你见到佢最后嗰几步咧就立脚咗少少咧，就可能系即系同只马有啲肥态有啲关系，咁亦都系同样啦，即系跑咗呢一场之后咧，就应该咧就会比较好啲，咁同样亦都比较失望啲嗰只，反而我觉得比较失望啲嗰只就系只新纪录，但系你睇翻转头呢只马佢一路喺个内栏度咧系冇乜点样用过嘅，咁所以就睇翻佢而家都系距离输头马都系唔够四个马位，咁我觉得就。亦都系啦，叫佢省过呢一课之后咧，咁就只马亦都相对都会就对佢个状态亦都有帮助啦。 新纪录就应该系 book 咗系会用武锋操刀嘅， 哦，搵翻武锋啊， 系啊，搵武锋跑嘅。朗日青天我哋讲咗啦， 雷神啦， 咁但系另外一只冇喺呢场跑嗰只李健皇冠，咁因为莫亚应该要跑嗰只高地之母咧，咁啊暂时而家仲未知用边个跑嘅。 嗱咁啊，嗱都系咁讲啦，有可能即系有机会啦，即系之前我都上一集应该都同大家提过一下，就系话。呢一隻李健皇冠咧，咁喺三歲嘅時候咧，就一路都係阿李慕華執姜，咁亦都贏過離生相，亦都打比跑過第三。咁、但係今年咧，就因為嗰日咧，就佢又要騎另外一隻李健系嘅馬，咁就所以嗰個京都紀念咧，就俾咗阿杜滿來跑而贏咗嘅。咁所以咧，我估計啦即係呢個咧，就或者等下我去查探一下咧，就盡快話俾大家聽。咁但係我。估計咧就有機會咧，都係不出於杜滿來或者李慕華噶啦，唔會就唔會係爭咁遠噶啦。好啦，咁啊大阪杯我哋講到呢度啦，咁啊即係亦都睇下啦，之後咧喺呢個春季天王賞啊，或者之後嘅一級賽咧，呢啲馬嘅表現係點樣，同埋即係呢兩匹朗日青天同新紀錄，下個禮拜嚟到香港之後。 即係嗰個進度係點樣咧？咁我哋咧，即係咧，我會喺節目度咧就會再同大家交代。咁啊，跟住落嚟啦，其實上個星期咧，咁就喺馬會咧就公，其實就已經公布咗咧，即係5月1號就嗰兩場國際賽事嘅正選馬名單咧，分別係嗰場冠軍一里賽啦，咁就同埋就嗰個主席獎啦。咁其實主席獎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噶啦，即係起碼都有一對就係尚多湖啊，同埋呢個緩衝之計咧就已經即係 book 定嚟講啦。咁我哋或者佢第一張相就講一講嗰啲正選馬名單先啦。嗱，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冠軍一里賽嗰個正選名單啦。咁大家睇到啦，即係我想交代啦，外國馬方面咧就有三匹嘅，四匹嘅，對唔住啊。咁就分別咧就係即係日本馬王滿洛時啦，就掛頭牌咧121分國際評分啦。咁跟住咧就係兩匹高多分嘅馬，一匹就係呢個小河灣灣啊，澳洲John O'Shea奧斯馬王。 呢只馬輸過俾軍哥嘅。 係啦，冇錯啦。咁另一匹咧就係嗰匹安全檢查， 講咗好多次嘅啦。跑完嗰场杀标猫，连杜拜世界杯嘅赛日佢 都唔跑， 就等嚟呢一场。 系啦，咁呢个就阿帕宾训练噶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匹咧，嗱呢匹就唔知佢会唔会最后嚟啊？因为今日佢就跑咗嘅，咁就系嗰只土蜂舞啊，尾绑底嗰只，即系尾嗰只马女啊，122磅115分嗰只白景敦嗰只土蜂舞。咁啊，今日佢就跑咗嗰、那个应该系 草上女王锦标， 即系草上女王锦标啦，即系亦都系啦。咁啊，跑完呢场之后咧，咁就暂时就未知佢会唔会咧就成行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呢场赛事咧，佢哋就马会方面咧就未有公布，冇公布到个后备名单嘅。咁所以可能咧就唔知会补翻一只啊。如果真系唔嚟跑，会唔会得翻13只马巴定还是？喺点度揾一只马出嚟跑咧？咁啊呢个就唔知啦。咁我哋咁至于本地马，我想再讲多少少啫。嗱，本地马方面咧，嗱咁就泳彩缤纷啦，咁就赢咗嗰个女王银禧纪念杯啦，咁就119分咁就嚟啦。另外就董事杯个盟主大印银子啦，咁另外咧就两只美丽马啦，美丽之星、美丽大师啦，咁啊亦都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喺杜拜世界杯即系跑到包尾翻嚟嗰只准备就绪，佢就有份出赛。咁但系咧嗱呢只马咧喺杜拜嘅时候咧，即系赛后系验到佢咧，即系气管有血同埋有好多沙。咁究竟佢够唔够时间可以恢复到能够即係如实出赛呢？咁呢个就未知之数。咁但係佢而家就即係叫做摆咗个位喺度啦。咁剩低嗰啲呢就好似譬如话骏马名驹啊、谁可拼啊、天才啊、有德威，甚至乎话包装奔驰呢，其实嗰啲之前亦都大家都睇过佢亮相过。咁即係比较近绩比较好啲就係即係天才啦，或者骏马名驹就亦都赢马啦。咁即係有德威呢，咁就喺呢个 经典一里 同埋呢个经典杯都跑有个位置啦，第三啦。咁至于包装奔驰啦，嗱，之前大家睇嗰场短途锦标咧，咁佢就即系跑个第三翻嚟，就输俾华欣庭同埋幸运如意嘅。咁我就有啲即系唔知阿姚婉辉系咪谂住，即系佢千二可能真系太短，就谂住跑翻长啲。咁其实呢只大家都知道系千四比较准啲啦。咁你有啲咩补充啊？ 嗱，啲外队马讲先啦。呢只首先讲下只小河弯弯啦，佢嚟澳洲之前咧，其实咧就跑过嗰场喺2014年嘅大不列颠锦标亚军嚟嘅，嗰年嘅冠军就系军哥，第四就系旅游首席。咁所以咁，但系跟住之后咧，呢只小河弯弯咧跑完嗰场大不列颠锦标之后咧，就赢咗两场二级赛喺英国，咁所以跟住游王就攞咗嗰只马过去澳洲嗰边跑啦。所以就系本身就讲翻就系呢只小河弯弯咧。赢完嗰两场，所以就嗰阵讲翻话，点解我哋成日讲话只军哥点解咁犀利，就是、因为呢只小河弯弯今次就咁样嚟咗啦。另外就讲嗰只安全检查咧，本身就系跑响杜拜跑完嗰场二级赛嗰场杀标猫之后咧，就连杜拜世界杯嗰个主赛日佢都放弃咗，就等嚟呢一场，因为佢哋觉得呢一只安全检查咧，千八嫌长，千四嫌短。啱啱好千六最好，咁就所以就決定嚟跑呢場。另外，我想提一提隻大印銀子同埋隻大雲財，我都陣間都要講，因為其實個就有啲特別嘅嗰個部署上面，因為佢哋係第一階段報名係 冇佢哋個名喺度嘅， 後來俾錢， 後來俾寧願俾錢先至去跑嘅，因為根據其實就係話有啲都聽翻啲人講嘅，本身其實大銀銀子同大銀財砌完個上半季其實都好攰嗰只馬，咁跟住就其實就俾只馬唞過嚟，咁跟住咧就咦試一課集兩隻馬都 OK， 咁先攞出嚟跑，咁但係咧阿潘生其實有一個情意結嘅，可以同大家講啊，佢有一個叫做皇家亞視谷情意結。点解咁讲呢大家都知啦，潘生佢即係佢其实都系我一个都虽然佢系强国人啦，即系咁讲啦，咁但系其实一来呢个人其实都系属于老香港的强国人啦，二来佢对嗰个赛马事业嗰个投资真系佢系好用心做嘅，例如佢买咗灵犀牧场嗰个原址，而家叫高登 farm 啦。咁咧佢咧就有个叫做皇家亚视谷情意结，因为上年咧佢其中一间子公司啊。就贊助咗嗰個皇家亞視谷嗰個賽日，其中有一場馬咧，甚至係佢哋嗰間公司嘅人落去頒獎嘅。咁所以咧，佢係有個皇家亞視谷情意結，所以大家見到咧，佢跟住之後係唞，會唔會即係話呢一場扭嚟攤一攤？第三年佢會唔會就係今年想帶嗰兩隻即係始終大銀財都最後階段啦，大銀子亦都今年亦都當扎當 fit， 會唔會想去諗下帶呢兩隻馬過去 Royal Ascot， 希望自己有個 Royal Ascot 情意結，希望可以喺嗰度度增標啊！ 咁至於點樣啊？梗係跑完呢兩場先至決定到啦。咁或者我哋下一張相啦，因為跟住都要講埋主席獎嗰個正選馬名單啦。咁頭先我都提過啦，咁就。上多湖啦，就當然啦，就新勝呢個湯史密夫錦標就嗰個盛名而嚟啦，咁佢都係掛頭牌啦，國際評分亦都去到120分。其實呢，如果大家睇返嗰個世界評分嗰個表呢，其實呢上多湖已經係屬於全世界最嗰、那個短途馬嗰個分數之中係最高嗰一 part 嚟㗎啦，已經係啊。咁跟住啦，就緩衝之計啦，頭先你都提過啦，咁就另外呢就有匹美國之前嚟過跑短途錦標跑第五個跑第五個匹啦，蒙古周末啦。咁頭先都講過，之前我都提過啦，就話佢就連呢個阿喬斯錦標都唔嚟，都唔跑，咁就將個矛頭就轉咗落嚟呢一場主席 香港老禮啊嘛， 係啦，香港老禮啊嘛。咁同埋佢亦都跑過一場千二嘅經驗咧，咁可能即係嗰個連馬斯啦，阿伊內拔樹咧就覺得啲即係嗰個把握大啲，咁同埋對手佢以為冇咁強啦嚇。咁所以咧就呢三匹就係外國代表啦。咁至於就本地馬方面咧，嗱。 四大天王 都系四大天王啦，呢、這个有型格、大运财、幸福指数，甚至乎即系新力峰就勉强佢叫四大天王啦。咁呢四匹马咧就都挂咗头牌。头先阿拉拉你都提咗啦，大运财咧都系最次阶段嘅时候咧就俾100,000元报名费咧，就攞到个胜选位置。 佢想去跑金禧锦标， 系啦，咁所以就话塌塌啦。咁至于嗱有型格，咁就之前就諗住去跑呢個高松宮啦，點知就搞長沙，咁就返咗嚟，咁而家呢都仲未見佢走出嚟嘅，咁究竟佢到時係夠唔夠狀態去跑呢？咁呢個就到時再講啦。咁至於你話嗰對嗰下面嗰啲馬啦，咁就即係啦， 新世代啦， 新世代啦，啱啱新勝咗個短途錦標嗰隻幸運如意啦，跑第二嗰隻華欣庭啦，咁亦都有份跑噶。但係有一隻就值得一提咧，就係嗰隻奧斯卡嚇。咁呢隻奧斯卡咧就即係咧完全就避曬嗰啲。即係嗰啲經典啦，咁之後咧佢又荷蓮杯又贏埋啦，咁跟住咧而家咧佢就重新做個功夫，只馬有曬新鮮感，咁就走嚟報呢一場短主席獎，咁咧我覺得呢一隻咧就有啲計嘅。 咁就咁嘅，因為奧斯卡咧嗰陣咧跑緊喺228補選嗰一日啊，跑嗰個女王銀禧紀念杯。就因為隻腳就有啲事就退出咗，但係其實唔係唞咗好耐嘅，其實 好快出嚟， 佢7日其實就翻嚟嘅，就出翻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咧嗰個狀態咧，我覺得係咪琴日啊，佢試咗課習啊，同嗰隻美麗王牌走去試，撳住上嚟，其實係好輕鬆嘅， 冇錯啊。 嗱，蔡若翰咧用新鮮感嚟跑呢啲大賽咧，就已經。 不是未見過的啦，精彩日子九幽復出，就香港一里錦標就攞到手，戰利品、啊、九幽復出董事杯亞軍， 甚至乎你講緊首飾太陽都是的。嗱，咁仲有仲再提翻提翻呢啲其他嘅馬啦，包括就係只一寶啦，咁啊積多福啦，積多福就啱去完杜拜翻嚟啦。咁另外就兩匹比較低分啲嘅咧，就係只兵威鎮同埋只龍城勇將啦。嗱，咁而家值得有一個值得談論嘅地方咧，就係話。究竟雷神会骑幸福指数啊，定系骑奥斯卡咧？ 叫佢骑幸福指数啦。 嗱，咁呢个咧，嗱，咁呢样嘢咧，嗱，就即系我听到啲小道消息咧，就话咧佢有机会咧系骑奥斯卡嘅。咁啊，呢个真系唔知啦。但系呢个真系小道消息，嗰啲即系头啲喺啲食花生嘅平台嗰度睇翻嚟嘅。咁、啊、可以翻嚟先啦。 尤达师兄啊，我啊想去跑幸福指数啊，帮我只奥斯卡可以分多几蚊啊嘛。咁啊，即系咁讲啦。 咁啊，点都好啦。嗱，咁啊，即系呢两场咧就正选马就咁样。但系咧，另外我想再讲多少少咧，就系咧关于只尚多湖嘅，因为咧其实尚多湖咧就 不如一路睇片一路讲啊。汤米史密夫锦标。 嗱，咁我哋未讲之前咧，咁我哋就讲。我哋就講翻啦，因為今次呢個澳洲嘅冠軍系列賽咧，咁其實就今日就叫做完結啦。咁第一個上個星期咧，就喺就個焦點咧就喺兩隻馬身上啦。第一隻就尚多湖啦，我哋一路去片，我哋 不如我哋先播一播 T J 嗰場湯美史密夫錦標， 係湯美史密夫錦標。 系啦，咁而家呢一场就系嗰场。 啊，呢场唔系呢场， 呢场唔系呢场系唐卡士打。 系啦， 呢场先系啊。嗱咁我哋就睇翻只尚多湖就喺尾嗰度嚟，但系我想提一提少少嘢，大家睇呢条片嘅时候咧，咁啊讲少少啦，因为咧呢只尚多湖其实咧就喺争呢一个世界短途锦标系列赛咧，其实佢系有条件嘅，因为佢自赢呢一场史密夫锦标之前咧，佢就已经喺费明顿赢咗一场闪电锦标， 嗰场系 分站赛嚟嘅。咁变咗咧，如果佢而家嚟到香港，再攞埋呢场，即系赢到呢场嘅主席奖咧，咁佢就有得选择啦，又可以去英国，又可以去日本。咁啊，跟住嗱，而家睇翻呢一场咧，嗱，而家最外边。阿湯貝湯咪熬緊擁緊嗰只咧，就係尚多湖啦。嗱，對嘅300米咧，仲未見，仲係落後緊成四五個馬位。但係呢一度咧，一攤咧就最外咧就一冚上嚟，幾得出好強嘅反應咧，就過曬入邊嗰啲英利樹啊嗰啲馬咧，就贏成兩個幾馬位咧，就贏咗呢場湯米史密夫錦標啦。 可以翻翻嚟啦， 嗱，咁你睇下啦，嗱呢一場馬佢咁嘅姿態贏。即係如果大家睇跑千二米咁樣贏，咁我諗啊，舊年咧係舊年嗰場咁樣嘅精英滿啊，咁就步步有就真係可以做得到啦。咁啊，究竟呢一次佢可唔可以故技重施咧？咁啊，要跑過先知。但係咧就有兩樣嘢咧，就想帶出俾大家知道嘅。第一咧就係咧呢只尚多湖咧喺以往喺澳洲。近期贏嘅賽車都係一啲變化場地裏面贏嘅，咁硬轟轟快地咧佢就未試過，咁究竟佢可唔可以咁做？咁同埋就係話呢一場馬咧，亦都叫做因為有呢啲咁樣嘅強手喺度咧，就俾你哋知道咧，就係佢啊係可以咧乘住呢個香港馬各有缺點之下咧，就可以偷雞。 嗱，我自己覺得啊，四大天王應該唔夠佢跑嘅。 係啊， 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就係、是。我哋寄望喺啲年青人身上边啦，即系我哋就而家唯有就系、是，即系幸运如意啊！甚至我睇完我好中意嗰只奥斯卡，就将啲寄望我哋都系摆喺啲年青人身上边啦。 系啦，咁另外一个焦点咧，上个礼拜嘅另外一个焦点咧，就系嗰场唐家士打一里赛啦。我哋可以去下一条片睇下只云丝仙子点样九连胜。 系啦。其实布文都比较贪心嘅。 嗱，其实布文咧呢场赛事咧，佢都 唔系。我想讲少少嘢先。华礼立其实系好贪心嘅呢个部署，因为呢一场唐家士打一里赛咧系跑让榜嘅。咁佢咧就谂住咧就想最后就食晒两场，即系食完呢场，跟住再食埋嗰场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咁样，咁而家加冠进爵就食得落，咁要搵云丝仙子，我咩重磅都赢，结果最后就食咗一半就食唔到嗰场。 咁嗰只加冠进爵我哋阵间再讲啦。嗱，你睇翻呢只云丝仙子，其实之前咧喺佢输咗俾只快如疾风啊，即系旧年嘅橡树澳洲橡树之后咧，佢就连呢场之前系连赢八场，扫晒嗰啲咩郭士顿啊。叶心养菜啊，诺顿锦标啊，佐治莱德锦标，斩瓜切菜系咁赢。咁咧到呢一场啦，嗱，你一见到就云丝仙子咧，就喺 在正中间白帽后面白帽嗰嗰 part 啦，而家转紧开始转入直路咧，都仲未嗱，而家系而家开始见到少少佢噶啦。咁而家去到呢一度咧，佢就都仲系喺中间嘅位置咧。其实佢都好好整意啊，因为呢场马其实佢虽然话系弱，其实佢都虽然话叫做绑顶啦，但系佢都系孭紧125磅，亦都因为有黐马，亦都有绑样啦。嗱，而家你见到佢入到直路咧，即系阿布文咧仲未喐手噶，而家喺呢一度都仲系喺度揿住，慢慢慢慢等等位就走出嚟啦。嗱，而家入到直路啦，咁你见到啦，开始咧就立行揸，即系摆定架，摆定庞太咧就冲晒上嚟。而家咧就走得个位，走得好咧，开始冲上嚟啦。咁就过住过晒嗰只，咦？呢场系 同加士达一里嚟嘅， 唔系喎。 呢场搞错咗，呢场系嗰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锦标嚟嘅。 哦，唔好意思，翻嚟先。嗱咁咁頭先嗰場咧就係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啦，唔好意思先啊，因為嗰個片嗰度搞錯咗。咁講翻嗰場嘅唐家士大一里賽咧，就係、是、嗰個布文就好整以人一衝上嚟啦，咁就替做咗九連勝，咁就攞到呢場賽事啦。咁啱啱你睇到嗰場嘅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咧，咁就即係我都要補充少少咧，就係、是、第一啦，就係嗰只天涯歌女咧，咁就終於咧就叫做即係、就是、證明咗佢自己即係、就是、有一級賽嘅實力啦。其實呢只馬喺跑完香港杯跑咗個第五之後咧，咁佢之後就喺嗰個蘭威，sorry 啊，我揾翻咗葉子出嚟先。咁就喺翻嗰個蘭威，係唔係喺翻嗰個古魔亞經典大賽啊？古魔亞經典大賽玫瑰崗嗰場咧，就好輕鬆咁跑個第四翻嚟，咁就但係只馬咧就好輕鬆嘅啫。咁跟住之後咧就一。即刻換翻由滑道朗換翻岳禮華，全程就守到喺最後，入到直路一望空一衝衝過曬，反而咧嗰只臨場嗰只兩隻焦點一隻美國聯邦咧，亦都已經係跑到啱曬之外咧，都最後都過都 嗰只加冠進爵 都過唔到，加冠進爵我就唔講啦，因為其實嗰場馬就有啲 嘢意外， 有啲意外啦，咁同埋其實無犯區咧。一路貼住難走，背湯尾咧都騎得都比較係有啲，即係中間嗰個攞位咧就唔係話咁清脆啊，同埋唔知佢個意圖想點。到最後直路咧，只馬都冇位走之下咧，跟住最後咧就驗到不良於行，最後就真係退役啦。 呢一場有啲少少嘅補充啊，呢場本來咧有隻日本馬東瀛明星啊會跑，咁而家咧就一流鼻血啦咁樣，但最後咧就冇翻到日本嘅，就賣咗俾人嘅，賣咗一半就俾澳洲嘅團體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個目標就準備十月跑國士盾，就賣咗一半。咁其實而家咧就準備一樣嘢，其實就開始日本嗰啲種馬，尤其是 Deep Impact 嗰一啲種馬咧，就開始想落去澳洲睇下，再試多一次睇下得唔得啦。 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就真係過曬鐘啦。頭先嗰條片播錯咗就唔好意思啊，我哋或者遲啲有機會咧，我哋就揾翻嗰場唐家士大一里賽咧就俾翻大家睇。咁啊今次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就希望大家聽日咧就能夠贏多啲，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六同樣時間8:30咧，喺馬場 USB 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